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，我终于翱翔，用心凝望不害怕，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，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天长，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。 像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，呀水像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轻轻唱呀不说话，呀年华漂泊歌声似水流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，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。像温柔何处是我家，

也曾经以为你还和从前一样，其实我错了，一切全都变了，就在你转眼 世界就像下雨天，某些情绪丝丝点点，我知道那叫做思念。每当你不在我身边，多期待下个艳阳天，陪我坐着和你笑着，相互依偎，有你的爱才完美，有你的心才沉醉，静静哼着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，这首歌唱出我的简单心。 有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